汉书卷八十八，儒林传第五十八。古之儒者，博学乎六艺之文。六艺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明天道，正人伦，治治治之惩罚也。周道既衰，坏于幽厉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，以圣德遭济世，执言之不用而道不行，乃叹曰：凤鸟不至，何不出图，吾已矣服。文王寂寞，文不在兹乎？于是应聘诸侯，以达礼行义，西入周，南至楚，为匡恶臣，感七十余军，视其文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自谓反鲁，然后越政，雅颂各得其所。究观古今之偏极，乃称曰：大哉尧之为君也，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，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，奂乎其有文章。又曰：周建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于是叙书则断尧典，称乐则法韶武，论诗则守周南，缀周之礼，因鲁春秋，举十二宫行事，绳之以文武之道，成一王法，至祸临而止。盖婉而好逸，独至为边三绝，而为之传，皆因晋圣之事，以立先王之教。故曰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下学而上达，知我者其天乎？仲尼寂寞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卿相师父，小者有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现，故子张居臣，谭台子羽居楚，子夏居西河，子贡忠于齐，如田子方、段干木、吴起、秦古离之属，皆受业于子夏之伦，为王者师。是时，独魏文侯好学，天下并争于战国，儒术即处焉，然齐鲁之间，学者犹弗废。至于微宣之际，孟子孙卿之列，贤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，以学显于当世。及至秦始皇兼天下，凡诗书杀术士，六学从此缺矣。陈涉之望也，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，于是孔甲为涉博士，卒与俱死。陈涉其匹夫，屈折足以立号，不满岁而灭亡，其势至危浅。然而近身先生复礼器王位至为臣者何也？以秦尽其业，积怨而发愤于臣王也。即高皇帝诛相及，引兵为鲁，鲁中诸儒上讲颂习礼，弦歌之音不绝，岂非圣人一化好学之国哉？ 于是诸儒使得修其经学，讲习大赦相引之理。叔孙通作汉礼仪，因为奉常，诸弟子共定者，贤为选手。然后喟然兴于学，然尚有干戈，平定四海，以魏皇详叙之事也。孝惠、高后时、公卿皆武力功臣，孝文时颇登用。然孝文本好行名之言，及至孝景不任儒，窦太后又好黄老术，故诸博士具官待问，未有进者。汉兴，严毅自淄川田生，严叔自济南浮生，严师于鲁则申培公，于齐则袁固生，燕则韩太傅，严礼则鲁高唐生，严春秋，于齐则胡吴生，于赵则董仲舒。即窦太后崩，武安君田汾为丞相，处黄老行名百家之言，言文学儒者以白属，而公孙弘以至春秋为丞相封侯，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。弘为学官，道道之欲治，乃请曰：“丞相御史言治曰，盖闻岛民以礼，封之以乐，婚姻者居士之大伦也。今礼废乐崩，朕甚悯焉。故详言天下方闻之事，咸登诸朝。其令礼官劝学，讲义洽文，举仪兴礼，以为天下先。”太常义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，以立贤才焉。仅与太常、臧、博士平等义曰：“闻三代之道，乡里有教，夏曰孝，殷曰祥，周曰序，其劝善也，显之朝廷；其惩恶也，加之刑罚。故教化之行也，见首善自京师始，由内及外。今陛下昭至德，开大明，配天地，本人伦，劝学兴礼，重化立贤，以封四方，太平之源也。古者政教未洽，不备其礼，请因旧官而兴焉。为博士官至弟子五十人，复其身。太常则民年十八以上，一状端正者，补博士弟子。郡国县官有好文章，敬长上，素正教，顺乡里，出入不备，所闻领相长成上所属二千担，二千担仅察可者，常与祭邪，以太常得授业如弟子，一岁皆折客，能通一义以上，补文学长故缺，其高地可以为郎中。太常即奏，即有秀才一等，则以明文，其不是学若下才，即不能通一义，则罢之，而请诸能称者。臣仅按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意，文章尔雅， 训词深厚，恩师甚美，小吏浅闻，弗能究宣，吾以名不欲下，以治理掌故，以文学礼义为官，迁刘志，请选择其志比2000担以上，即立100担，通1亿以上，补左右内史，大行足史；比100担以下，补郡太守足史，皆各2人，边郡1人。先用宋多者，不足，则掌故以补中2000担属。文学掌故补郡属，请注公令，他如律令。昭帝时，举贤良文学，增博士弟子圆满100人。宣帝末，增备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易经者皆赋。数年，以用度不足，更为社员1000人。郡国置5经100担足史。成帝末，或言孔子布衣养徒3000人，今天子太学弟子少，于是增弟子员3000人，遂于复如故。平帝时，王莽秉政，增元氏之子授业如弟子，物以为元，遂刻甲科40人为郎中，乙科20人为太子舍人，丙科40人补文学掌故云：自鲁商取子木授益孔子，以授鲁乔弼子雍，子雍授江东韩弼子公，子公授燕州仇子家，子家授东武孙与子胜，子胜授其田和子庄，及秦进学，亦为世补之书，读不尽，故传授者不绝也。汉兴，田和以其田徙杜陵，好杜田生，守东武王同子中，洛阳周王孙丁宽，其福生，皆著易传数篇。同受淄川洋河，子叔元，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，其即墨城至城阳相，广川孟旦为太子门大夫，鲁周霸举横湖，临淄竹府偃，皆以义治大官。要言义者，本之田和。